打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上午好想喝杯奶茶呀。 咦，今天的焦糖玛奇朵打折才15块钱，赶紧点赶紧点。 对面刚开了一家水果店，哇，有特价活动，15块钱一个特小份，好便宜啊。 您好，这里是享购时间，今天鲜芋仙野生海参限时特价15块钱一头。 啊，15块钱的野生海参能吃吗？ 有时候人的消费心理啊就是这样，价格高觉得贵舍不得，价格低呢觉得质量不好不敢买。但今天啊，我要告诉您，鲜芋仙的海参呢是货真价实的野生海参，是生活在天然的地中海海域里，水质好，环境安全，是以浮游生物为主要养料，健康够营养，是每天穿梭于珊瑚礁石之间而躲避各种生存危机，身体够结实强壮。所以呢，官方统一售价每盒是1999元。 嗯，那今天鲜芋仙厂家为了感谢北京家庭4年以来的大力支持，现特别补贴北京听众回馈资金，意思是凡是活动时间段内打进400-017-106-108的朋友，花1999块钱订购一盒鲜芋仙野生海参，直接是送两盒。也就是说，原价5997块钱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一共只要1999块钱，划算下来每盒才666块钱，每根海参呢只要15块钱，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8块钱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热线是400-017-106-108，400-017-106-108。 就像我们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啊，15块钱就是一杯焦糖玛奇朵，就是一个西瓜的钱。但今天呢，15块钱您还可以选择给全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海参豆腐堡、海参蒸蛋、海参白菜饺子、海参摊饼等等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关键是这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以及多种的氨基酸活性物质，可不是所有的食材都能够提供的。 对， 所以建议您啊，用一杯咖啡、一个西瓜的钱来为全家人的健康做一份投资。400-017-106-108，400-017-106-108。 嗯，还有2133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老婆啊是刚刚生完这个二宝，很辛苦，应该给他好好的补一补。确实是这样，很多朋友啊都会觉得海参很神奇，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会选择吃海参来补补身体。 嗯， 但是我告诉您啊，海参它不是药，它只是一味珍贵的食材。 没错，这海参和其他海鲜一样，是需要自然生长、自行觅食的海底生物。要是在海底遇到危险了，或者是大型海底生物的袭击时呢，海参就会吐出内脏，或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不过别担心啊，这海参的修复能力非常强，只要2到7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来。可见这海参的修复和再生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是大家选择海参的主要原因。 对， 所以现在起呢，打进400-017-106-108，400-017 7106108，花1999元就能给全家人做上小一年的海参大餐，那划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嗯，别说我没有提醒各位啊，三盒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原价5997块钱，送一只价值298块钱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价值680元的夏凉被，一共才花到1999块钱。这要是在市面上至少是6000-7000块钱的商品组合，但是今天1999块钱全部带回家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经常参加婚宴喜宴的朋友都知道啊，高档酒店里一般一盅海参羹啊就得100多块钱了，而且还是一人一粒的啊。但是今天15块钱就可以全家一起吃海参了，那肯定是自己做的更划算呢。所以别犹豫，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块钱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之外呢，还有泡发海参的海参泡发杯，还有应时应景的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您要知道啊，这光赠品就将近1000把块钱了，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846-418800395451都是我们的老顾客朋友了，都表示啊，今天的价格呢比单盒裸价还要便宜， 对对对， 而且呢还有2件赠品要送，那肯定选择今天的优惠。 是， 还有3761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这年纪大了，好多东西都要忌口，那海参脂肪低，营养高，味道特别鲜，而且呢还没有骨头，我和老伴都爱吃，所以说听说今天啊厂家有补贴，那订购3盒就能吃上小一年，肯定划算呀。 当然啊，各位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3盒一年装，不过才1999块钱。那请朋友吃顿像样的酒席，肯定是1000多块钱要花的。 是的。 那爱人买个名牌包包也得1000多块钱。那孩子报个兴趣班，那就不是1-2千块钱的事儿了。所以趁着今天厂家有补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块钱，原本是买一盒，现在是买一盒送2盒，能买到3盒一年的野生海参回家。所以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看到有位手机尾号3600的刘阿姨啊，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表示了质疑。说这前2天我刚订了你们家海参，发现这海参个头啊大小不一样，这是野生的吗？那给您解释一下啊，野生海参呢，因为是生活在深海环境里的，虽然水质很好，但是浮游生物的滋养和海底食物链的生存法则让野生海参的个头啊肯定是有差异的。你比如说这觅食次数的不同，受伤海参的自我修复，躲避攻击生物的各种行动，这都是野生海参所要面临的生存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鲜芋仙的地中海一级品海参一定是野生的海参。 好，各位最后的一分钟了，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块钱的3盒鲜芋仙的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块钱，还有焖烧杯，还有夏凉被，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加油拨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这是我 想要的， 想要的 幸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感冒的一些知识。这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儿感冒的一些防治，和小孩感冒的一些特点。其实小孩的感冒呢，它是因为这个呼吸道，它跟成人的这个生理解剖的特点不一样，感冒后出现的一些症状以及它的合并症呢就比较严重一些，也是我们这个家长啊非常要关注的。因为这个出生的小孩他这个下鼻道啊没有，到了四岁以后他才完全形成一个下鼻道。然后那个尤其吃奶的孩子，这个鼻腔他又没有鼻毛，然后鼻黏膜又特别的柔嫩，富于血管，容易感染。所以乳儿这个鼻黏膜下又缺乏海绵组织，所以他很少有这个鼻出血这样的表现。一般呢都是因为他比较柔弱，又血液丰富，然后呢又没有鼻毛，就是这些屏障的保护作用还没有形成，所以非常容易被感染。而且呢这个婴幼儿的他这个腹鼻窦不发达，就很容易很少的发生这个腹鼻窦炎。一般呢就是感冒这个卡痰症状啊，然后就开始呼吸困难，好多症状就出来了。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幼儿呢鼻泪管比较短，我们鼻子跟那个眼睛啊有一个鼻泪管，上边那个是泪管，比较短，而且开口的瓣膜发育不全，所以你一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就容易引起结膜炎，眼睛就红了，容易也有赤膜糊了。这个鼻咽管呢它比较短。还有小孩的这个鼻咽管呢不但有这样的特点，这个瓣膜啊发育不全，还有就是呢它这个鼻咽管的比较平，比较短，比较宽，而且是直的，成一个水平状，所以这个咽炎也容易啊有感冒以后就引起中耳炎。小孩的这个咽部呢它也比较相对的窄小一些，垂直，而且这个喉部比较狭窄，成一个漏斗形，轻微的感染就会引起啊咽颊狭窄啊，出现这个发声嘶哑啊，呼吸困难，引起这个急性喉炎的一些并发症。第五个特点就是小孩的气管还有细支气管的平滑肌发育不完善，没有这个软骨做支架，所以它容易塌陷，容易阻塞。小孩的这个肺间质啊发育旺盛，肺泡的数目仅是成人的8%，所以它就少得很多了。毛细血管和淋巴间歇也比成人的宽，所以容易发生间质性的这个肺不张。因此它这些特点它就形成了呢，非常容易在这个呼吸道，因为小孩他也得呼吸啊，而且他呼吸的次数非常快，越小越快。成人啊是16次到18次，他们都30次40次，这样非常的快。因此他这个呼吸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呢就更需要他这个呼吸的速度来把他这个填补他这个解剖学上的一些缺陷还没有长好。那小孩的免疫系统呢它的特点也决定了这个小孩非常容易感冒。因为他的免疫球蛋白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 G 和免疫球蛋白 M, 他在生后5-6个月他是比较低的。而且呢这个免疫球蛋白 A 不能通过胎盘进入体内。所以这个胎儿啊新生儿的血清中啊他就没有免疫球蛋白 A。到了这个1岁的时候生下来以后1岁左右的时候他才能够是成人的13%，以后才逐渐的增加。由于婴幼儿的呼吸道黏膜缺乏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A, 因为这个免疫球蛋白 A 啊它有保护呼吸道黏膜免受病毒或细菌感染的这样的作用，它是一个抗体。致使呢病原体在呼吸道的黏膜上呢它繁殖，就 容易繁殖，因为你没有这免疫球蛋白 A 这样的保护作用，因此婴幼儿的呼吸道的炎症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整个的来讲呢，婴幼儿呢就因为他这些的特点，所以他非常容易得这个小孩啊非常容易得感冒啊。我们这个护理孩子的人都知道，稍稍不注意，冷暖不注意，或者是这个饥饱不注意，吃多了他也容易感冒，然后呢便秘了也容易感冒，然后呢你这个穿的太多了也感冒，穿的太少了也感冒，所以这个就应该特别的注意护理，因为他自己不会说嘛。咱们中医学对小孩的感冒描述它就更生动更具体了。他说这个小孩啊，他这个本身他脏器就非常娇嫩，肌肤呢又比较疏薄，胃外不固，加之寒暖不能自理，不能自调，所以容易呢外感风邪。常常是四季气候变化激烈的时候，冷热失调，外泄就趁虚而入，就会发生感冒。究其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小孩在这个年龄段啊，他的抵抗力弱，造成了对感冒的易感性。还有内因呢，就是由于他还没有发育，还没有发育完全，加重了容易感冒。因此小孩的感冒啊，发生感冒，不发生感冒，减少发生感冒，是非常困难的一种事儿。主要要从养育着手，具体再说啊，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要得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小孩感冒以后啊，特别容易入里化热，所以小孩是一个纯阳之体，所以他这个热病就多见。在病理情况下呀，因为机体阳亢阴亏，所以容易从热化火，感冒当然也不例外。这样呢，由表面的热多于寒，比如咽喉肿痛啦，这个表现出来一种风寒的感冒，总是就是你看着它是风寒感冒，也可以呢是寒薄热，然后这个就发生病症了。小孩感冒以后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个是病情复杂。中医认为啊，小儿肺肠不足，肺食清素，气机不利，所以他这个津液啊凝聚就成痰，以致这个痰阻气逆，感冒加痰，表现的咳嗽就比较重，声音重浊啊，喉中有这个痰鸣音啊，舌苔也比较厚啊，而且脉象也比较滑浮滑，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呢，小孩他的脾脏消化系统的功能啊不足，饮食不节，感冒之后呢往往容易引起这个运化的功能失调，造成了这个小孩吃的东西啊积滞不化，然后阻塞在中焦，就引起这个感冒加食，就加食性的感冒，所以他这个胃部呢就常常是胀满，不爱吃饮食，或者是呕吐有这个腐酸的臭味儿。再有就是有的孩子呢就腹痛啊、腹泻啊、大便秘结呀、再有小孩呢，而小儿的时候他这个神经系统发育还不完全，还不完善，所以筋脉呢也没有充盛起来，就是非常容易发热。如果高烧呢不退的话，就扰乱的这个神明，然后就抽搐，可以这个抽风，表现为这个小孩啊就非常的那个不安宁。不安定，夜卧不宁，然后呢夜中咬牙齿，甚至于惊厥。像这些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只要带过孩子的人，这种情况都遇到过。而且这个小孩的病情啊变化也比较快，论小时数的，一般的来讲呢真的是要以预防为主，不要捂得太狠了，不要是吃得太过了，也不要对他这个冷暖呢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这个掉以轻心，这样呢他少感冒的话呢，对他的身体和成长发育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中医学对小孩的感冒描述它就更生动更具体了。他说这个小孩啊，他这个本身他脏器就非常娇嫩，肌肤呢又比较疏薄，胃外不固，加之寒暖不能自理，不能自调，所以容易呢外感风邪。 常常是四季气候变化激烈的时候，冷热失调，外泄就趁虚而入，就会发生感冒。究其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小孩在这个年龄段啊，他的抵抗力弱，造成了对感冒的易感性。还有内因呢，就是由于他还没有发育，还没有发育完全，加重了容易感冒。因此小孩的感冒啊，发生感冒，不发生感冒，减少发生感冒，是非常困难的一种事儿。主要要从养育着手，具体再说啊，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咬得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小孩感冒以后啊，特别容易入里化热，所以他这个热病就多见。在病理情况下呀，因为机体阳亢阴亏，所以容易从热化火，感冒当然也不例外。这样呢，有表面的热多于寒，比如咽喉肿痛了，这个表现出来一种风寒的感冒，总是就是你看着它是风寒感冒，也可以呢是寒薄热，然后这个就发生病症了。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它本身呢，这个灵芝就是一个偏碱性的多营养的一个非常营养丰富的一个生物体。这个灵芝里呢又含有十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非常好的一些物质。你比如灵芝里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是灵芝里非常重要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因为它有水溶性，所以非常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你用灵芝把它泡水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冲服，它都会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而且是高分子的啊，分子特别小，因此非常容易被我们体内吸收。而这个灵芝多糖呢，它在免疫功能上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的，比如它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它是生成我们身体里的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很多细胞的一个祖先。所以它如果促进灵芝多糖促进我们骨髓生成的多的话，那么它在周围免疫细胞也就多，这个队伍就强大。不但强大，而且灵芝多糖可以促进他们的吞噬能力，还有促进他们消灭细菌病毒的能力增强。所以这个灵芝多糖呢就非常好了。另外灵芝多糖呢本身它也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啊这个氧的这个代谢，让氧气更多的吸收，二氧化碳更多的排除。还有腺苷啊，腺苷类的衍生物能够使小分子红细胞的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成倍增加的结果它跟氧的结合能力就增加，这样来改善呢因为肺部的一些不足和一些疾病而带来的缺氧。当然灵芝里的锗元素也是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然后到我们身体里又放下来，这样的状况呢都能够使我们缺氧的状况得到改善，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身体抗缺氧的能力增加。再有再加上灵芝酸，比如这个灵芝酸它本身除了对中枢神经系统、对心血管系统有非常好的双向调整的作用之外，另外呢它和灵芝里的有机锗元素，锗元素被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那它们呢可以抗过敏，这也是这个灵芝啊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灵芝啊，除了灵芝多糖、灵芝酸、锗元素，还有锌元素啊、硒元素啊，这些元素呢都有非常好的双向调整免疫功能，然后呢能够使我们免疫周围免疫器官的吞噬细胞数目增加，还是吞噬细胞的作用增强，指数也增强，而且能够加速我们人体的清扩能力，把没用的东西啊、粉尘呢、细菌呢、病毒清除掉。特别是像锗元素啊，它能够诱导我们身体产生更多的干扰素。我们知道干扰素是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的，它是天然免疫的，它有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什么病毒来了以后它不选择，只要病毒到身体它就开始工作，就开始消灭它们。像这些呢再加上呢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能够使着我们这个免疫的应答反应增快，就是让你免疫球蛋白的形成能够迅速，这个应答能够迅速，所以能够非常好的维护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三大功能，一个是清除来犯之敌，就各种微生物，还有就是呢能够使我们器官内稳定，整个我们身体内稳定增强，再有就是能够它还有一个免疫监视的作用，不让这个细胞突变来